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18集。借着月色，他们坐在一堵墙壁前，冷静地分析今天遇到的事情。傅文铎说， 这里是北京东城区，属于北新桥范围，这里比较靠近天选的大本营，但是如果他们有你的坐标，我们躲到哪里都没有用。 傅文铎用一根细细的钢丝在地上画了两个圈，标出他们目前的所在地和天选组织基地第八十中的大概位置。 很明显，阮望叔受了重伤，炼鱼筝应该也受伤了。 阮望叔受伤这件事非常容易发现，他和唐默搏斗时四肢很不协调，动作也经常发生迟缓。炼鱼筝倒是比他好很多，但是傅文铎和他交手，一眼就能发现他的异常。唐默点点头， 他们受伤的话，应该不会这么快再来进攻。今天他们并没有讨到好处，至少等阮望叔炼鱼筝的伤好了以后，他们才会有下一步举动。 今晚天选再度偷袭的可能性不足三成，但在唐默的心中，他们不攻击的可能性是十成。 阮望叔是个聪明人，他只花了五分钟就发现我们俩穿的靴子是道具，可以抵抗重力，他不会贸然再攻击。 傅文铎也同意唐默的看法。傅文生抱了抱腿，三月底北京还是有点冷，他看着地上的两个圈，忍不住说， 没想到天选组织的老大居然年龄那么小，看上去和我差不多。 唐默回忆了一下，还别说，阮望叔和傅文生还真挺像的。 他今年好像14岁，你12岁，你们也算是同龄人了。 地球上线后，唐默没见过几个年龄小的孩子，在这种残酷的末日环境下，除了极少数阮望叔那种异能逆天、身体素质也加强到极其可怕地步的人，其他小孩虽然身体素质加强了，终究比成年人要弱。身体素质的加强也是在原基础上进行加强，一个小孩和一个成年人如果身体素质得到相同程度的加强，小孩的实力会比成年人弱很多，因为无论从力量、速度、爆发力等各方面，孩子确实远不如成人。阮望叔是个异类，不能拿他做比较。傅文生嘀咕说， 虽然是同龄人，但我和他一点也不像，除了年龄相似，哪里都不像。 傅文铎说， 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傅小弟抬起头看向自家大哥。傅文铎靠着墙壁而坐，傅小弟坐在他和唐木的中间。傅文铎仰起头靠在墙壁上，垂眸扫了傅小弟一眼，淡淡地说， 你和他一样矮。 扎心了，老铁。傅文生憋了半天，默默低下头，委屈巴巴地玩土。唐默想了想说， 小生其实算高的了，男孩子发育比较慢，小生应该快1.6米了吧，等过几年就发育上来了。那个阮望叔倒是矮了点。 嗯，是阮望叔太矮，相比于同龄人来说，他们家小朋友还是挺高的。 傅文铎说，我12岁的时候身高1.7米。 你快别说了。虽然傅小弟迫于自家大哥的淫威不敢反驳，但是经过这么一茬，三人间紧张的氛围消散许多。唐默悄悄地看了傅文铎一眼，他有点怀疑傅文铎是故意岔开话题开个玩笑，让大家放松放松。不过他们在场一共就三个人，傅小弟作为被损对象恐怕笑不出来。唐默也完全 get 不到傅文铎的直男笑话的梗，get 不到傅文铎这个很像直男的 gay 的笑话的梗。过了片刻，唐默定下心认真说， 黑塔 4.0 版本的更新你们都听到了。 傅文铎抿了抿嘴唇，傅小弟的脸色 也渐渐严肃起来。从 2.0 版本开始到 3.0 版本，两次更新，黑塔都会提前几天做出通知，给出具体的更新时间和更新内容。但是这一次，他突然说要更新，又突然终止。唐默将重点放在那个陌生的名字上。华夏三区，玩家穆回，这个名字我从没听过。整个华夏一共就四个玩家比较出名，傅文铎、唐默，还有刚刚通关黑塔二层困难模式的阮望舒、练鱼筝，这四个人是得到黑塔公告，全世界玩家都知道的。穆回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唐默语气郑重，黑塔专门给他唱了一首歌，他提到了睡美人、狼外婆、红桃王后和马戏团。地球上线后，黑塔只为一个玩家唱过歌。唐默抬头看向傅文铎，六个月前黑塔刚刚上线，傅文铎第三天就开启了公塔游戏，让黑塔惊喜激动地给他唱了一首感恩节童谣，感谢傅文铎开启公塔游戏。但是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哪个玩家能让黑塔开口专门唱歌，穆回是第二个。唐默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他闭目沉思。 如果说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二层、黑塔三层都没法让黑塔专门唱歌，这个穆回一定是做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才能让黑塔在唱歌之外还开启了黑塔更新。但是更新失败，他应该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现在还有什么事重要到能让黑塔另眼相待？通关公塔游戏已经不足为奇，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二层的傅文铎，第一个通关黑塔三层的俄罗斯玩家安德烈，也只得到黑塔的三次全球通报。傅文铎猜测，他通关黑塔四层了。唐默倏地睁开眼，看向傅文铎。傅文生惊讶地说， 怎么可能？华夏第一个通关黑塔三层的是唐哥，唐哥是昨天才通关的。难道那个穆回紧跟唐哥后头，唐哥刚通关三层，他也通关三层，然后他还一天内就通关了四层？ 唐默冷静地说， 通关黑塔四层不是没可能，只要在我之后通关黑塔三层，就不会被黑塔公告，时间上说得去。但是黑塔发出公告前，第三个点一共只闪烁了两下，如果说那意味着全球通关黑塔三层的人数就是两个，他和俄罗斯玩家安德烈。塔莫顿了顿，他知道傅文铎为什么猜测对方通关黑塔四层。睡美人、狼外婆、红桃王后和马戏团，黑塔不会无缘无故说出这四个地点，这四个地点应该有深意。假设穆回真的通关了四层黑塔，那这四个地点很可能就是他的四次攻塔游戏。唐默思索半晌，抬头望着傅文铎，那么偷渡客、预备役、正式玩家，黑塔都说了，三个偷渡客死在马路上，两个预备役被人吃下肚，一个正式玩家攻塔不努力，这三个人之外只有穆回，黑塔喜欢你。唐默一字一句地说，偷渡客、预备役、正式玩家。穆回是什么？按照之前各大区的排名规则，华夏三区最有可能是广州。今天以前黑塔从未播报过广州的相关消息，唐默在黑塔游戏里也从没碰到过华夏三区的玩家。唐默从傅文铎手里接过细铁丝，在地上画了三个圈，傅文铎和傅文生一看就知道，这三个圈意味着北京、上海和广州。唐默把自己通关黑塔三层的时间写下来，再写下黑塔公告穆回名字的时间。傅文生看着这两个时间，疑惑地说， 一共不到二十个小时，正常来说，玩家不可能在这二十个小时里连续通关黑塔三层和四层。如果他有这么可怕的实力，他应该早就被黑塔发现了，怎么会直到现在才被黑塔全球播报？ 时间流速不一定相等。 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众人立即看向他。傅文铎说， 在你这次的黑塔三层攻塔游戏里， 你进入游戏整整五天，但是在游戏里你只觉得过去了一天，时间流速并不相等。这二十个小时对于地球来说是二十个小时，对于黑塔来说可能是二十天。 唐默点点头， 有这种可能。 木回通关黑塔四层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只是可能性极低，这个问题暂时无法解答，甚至他们连这位突然冒出来的玩家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唐默将这件事放到一边，三人继续讨论起黑塔这次终止更新的事情来。黑塔 4.0 版本肯定是会更新的，只是下一次不知道会不会像今天一样突然说要更新，不给玩家一点准备的时间。 唐默凝重着说，无论如何先做好准备，我有预感。 借着超智思维异能的影响，唐默冷静地说， 下一次的更新不会简单，可能和玩家通关黑塔四层有关。现在通关公塔游戏的玩家不多，但是六天后黑塔会强制全世界三个月内没有进行过公塔游戏的玩家全部公塔，到时候失败的玩家会有很多，成功的玩家也会有很多，可能会有一大批玩家通关黑塔三层，离黑塔四层更近。 唐默看向傅文铎，傅文铎也看向他，两人没有开口，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六天后的公塔游戏对于地球上幸存的玩家来说是一道大坎，除了曾经参加末位者的垃圾大扫除游戏的玩家，其他区域的所有玩家只要三个月内没有攻过塔都逃不过这一劫。这一次公塔游戏过后，全球所有玩家都必定至少通关黑塔一层，弱者被淘汰，剩下来的全是强者。 如果我是他们，我不会选择六天后被黑塔强行逼入公塔游戏。 傅文铎淡淡地说， 黑塔三大铁律，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 唐默抬起头看着对方，嘴角翘起，无奈地叹了口气， 希望他们明白吧，黑塔能筛选末位者，开启末位者大扫除，它就不是纯粹的一个机器，它要求玩家攻塔，玩家如果在地球上线后真的从没主动攻过塔，逃避到现在，那么六天后的那场攻塔游戏可能会更加困难。 傅小弟听了这句话，嘴巴张了张想说什么，最后还是闭上。从地球上线至今已经过去了五个月，五个月内还没开启过攻塔游戏的玩家，要么是真的实力太弱，黑塔压根没注意到，要么就是性格软弱，没有攻塔的勇气。这两种玩家不一定能想到主动攻塔和被动攻塔之间的区别，哪怕他们猜到了，也不一定有勇气主动攻塔。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